住软肋，新的你结尾，这轮回历经西北，演一段凄美，清明细雨断桥三下再会，一生相许配，淡然雁可畏，在阶梯发挥，愈加之顶嘴，西湖的水我的泪，雷峰塔下怕轮回，今生情尽缘灭灰飞，阴寒独自醉，神仙转上的是续写情诗章回，与君再联袂。端午雄黄酒醒了几声情尽缘灭灰飞，阴寒独自醉，情至深间不可摧，爱至切视死如归，来世续写情诗章回，与君再联袂。水满金山出翻了天轨，苍生无辜守